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迟放的音乐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轻爵士的音乐风格，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刚才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Candy Dolfer 带给我们的 Smooth。 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好像在吃冰沙的质感。来继续关注更多的好音乐 Smooth Jazz 风格， Chris Forte Lisa。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个 Lisa 没有 Mona， 所以她不是 Mona Lisa。 而稍后的音乐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爵士乐手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I Believe、不是那首歌啊，是来自于1963年3月27号出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爵士萨克斯乐手 Dave Coates， 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了 Smooth Jazz 乐界的代名词，一起来感受一下。 洋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Here comes the beats。 有很多的爵士乐人会认为 Dave Coates 是继 Kenny G 之后走红全球流行乐坛的萨克斯乐手，他的地位呢是横跨于爵士融合以及跨界抒情流行演奏等等领域。但是那到底谁是 Kenny G 呢？那这样的一位乐手就更加的值得我们去关心一下了。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 Kenny G 他的作品魅力所在 Peruvian Nights 以及 Ritmo Romance不说刚刚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Kenny G 的 Tango 还是相当精彩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像这样的音乐背后蕴藏着无数的推敲。那其实还不得不提到这个 Dave Coates 跟 Kenny G 他们的演奏啊，虽然都是萨克斯管，但是呢前者的演奏呢是中音萨克斯，而后者的 Kenny G 他是高音萨克斯，所以在听感方面呢，这个 Dave Coates 他的音色会显得醇厚而且更加成熟一些，更富有明快鲜活的一种韵律和节奏，而 Kenny G 他作为一个高音萨克斯更加的高亢而嘹亮。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其实 Kenny G 并不陌生，而对于 Kenny G 他本人呢也是非常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深深的眷恋。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位曾经出过22张 CD 的 Mark Maxwell 带给我们的经典的爵士乐作品 Dr. Saxophone at your service。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总会在营造着一种听觉的氛围，而 Mark Maxwell 他用他下面一首音乐作品来告诉我们更多的探索来自于他的心中。 Looking for Adventure，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Michael Linton, Stay With Me。 哎，不是那首歌哈、啊，对，哎，怎么又用这一招，有点过时，不过没有关系哈、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 Stay With Me 这样的一个词儿，因为都需要陪伴嘛，因为好多人都说自己没有安全感，需要陪伴如何如何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用 Michael Linton 他的音乐陪伴各位吧。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稍后还有来自于 Rachel Elliott 带给我们的 Crush， 下个小时更加精彩，欧美潮流单曲，我们一会儿见。We'll be right back.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ichard Dolan， 他呢今天呢可以说是让我们听到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以来做的是非常非常受人们欢迎的一系列啊三张 CD 合为一体的一个多重的豪华专辑的内容。来先说一下吧，这样的一位理查德先生出道于2005年，但是2007年他第一次登台就马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DJ Max 杂志排名的全球顶尖100位 DJ 排名第92，之后呢也是连年攀升啊，最高位次来到过第49位，也是连续6年曾经入选了全球百大 DJ。 一起来听这样的一位电音魔童带给我们的 And the Search of Sunrise， 一起来听一下太阳升起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是什么样子的。 有时候真心想不到，一段电子音乐，一段舞曲，居然可以让我们一直伴随它听到从日落再到日出。这就是来自于全球百大 DJ 之一的 Richard Dulan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In the Search of Sunrise。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个具体的名称，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来继续听下去，让我们音乐伴随自己的生命一起日出吧。 You were like chasing stars in the morning sky. You disappear in the sunrise and I reach up high. But I can't run on for you until the dead of night. No more chasing stars in the morning sky.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期间进行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哦。也希望你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呢，请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咯。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全球百大 DJ 曾经的一位 Richard Dudan 带给我们的作品 And the Search of Sunrise， 一起来听一下，开大音量继续感受一下日出。 继续来跟您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位非常知名的 DJ Richard， 获得过曾经连续三年称霸 DJ Mag 杂志 Top 100的 Tiesto 的赏识，也为他的经典作品 Lazo Industry 以及 Fight 643重新混音，也迅猛地发展出来，奠定他成为了电子音乐圈里边最人注目的新兴的一个姿态，同时延续了 Tiesto、 Amir Buren 还有像是 Barry Corson 他们等等的这个超级 DJ 们的一些成长的步伐，非常好非常稳健的一位 DJ。 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他的好音乐 In the Search of Sunris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Rachel Doran， 他的电音风格呢有时候比较的飘忽啊，用与众不同的一些个混音方案呢十分具有震撼性和所谓的打引号的毁灭性啊。在最初的时候呢，他把一些大型的科技当做一些独奏的生产工具，使他的音乐的风格呢被贴上一些个混音炸弹的标签，也是他的混音能够巨大成功的基础。而今天我们耳边的内容都是来自于 Rachel 带给我们的 In the Search of Sunrise 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作品集子里的那些优质的混音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但是身后的音乐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因为也同样精彩，千万不可以错过了。我们一会儿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